仲諗緊買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紀念帶咩酒？家庭聚會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試下第二啲選擇。Gaffino 東歐葡萄酒專門店提供另類價廉物美嘅選擇，而家仲獨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過 Gaffino 網上商店輸入指定優惠號碼 Regacy 會員八折優惠。選擇一支屬於你嘅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節先捉走 啊，係捉第三節捉走。 因為第三節咧係唔保住嘅。 你而家聽緊嘅係 www.regacy.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我係傑斯。 好，翻到嚟第九集第二節啦。嗯，我哋今日上一節咧，我哋就毫無預期咁樣講咗咁鬼多煩咧。 係啦，送走咗 Kelvin， 我哋都係啦。 唔係，咁亦都啱嘅，即係奉承我哋呢個節目嘅原則啦，即係我哋每次 set 個題目嘅時候咧，都 set 得越嚟越虛。咁啊，睇下啲咩睇過嘅書，睇下啲咩出咧，咁我哋就即係慢慢去講翻出嚟。咁今集咧，其實我哋就一開始咧就講緊嗰個。咩嗰、那個 GDP 嗰個問題啦， 咁 其實我哋從來都冇諗住講 GDP， 更加之冇預計過咧，就係講下即係你哋想講嗰本書，即係嗰個咩 Devils 唔知咩 Create 乜乜咁樣， 八七股災嘅嘢。 咁嗰個就真係幾 interesting 嘅，尤其是講經濟嘢咧，我就覺得因為我不嬲都覺得經濟嘢悶嘅，尤其是數字嘢，我以前讀我都覺得悶。咁所以盡量少講，咁講啲開心嘢算。咁今日嚟緊咧，我哋就會講兩個即係兩件特別嘅事啦，一件咧就係、是、即係。我老細隻狗就講少少啦，老細狗係講緊我要介紹本書，咁順便講老細隻狗啫。 O K， 係 啊，咁中間咧就或者而家咧，我哋就應該講多少少鐵路嗰個問題。 嗯， 咁點解咧要講高鐵咧？因為其實即係奉承網台大典嘅原則啦，其實我哋嘅全球嘅或者全香港嘅網台咧都有講過高鐵嘅。 嗯， 咁甚至乎而家媒體咧都有爭相報導啦，即係究竟邊啲係好好啊？咁基本上如果你要聽高鐵事件咧，我係好贊同大家睇東方同蘋果。史上咧喺香港嘅媒體界咧做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咧，根本上就唔係呢兩間報紙，即係《東方》《蘋果》咧，基本上佢哋嘅偵探式報導咧係好甚少嘅。咁尤其是而家嘅《蘋果》添，因為而家嘅《蘋果》咧多數係靠報料啦，同埋等等嘅人去挖嘢出嚟嘅。咁但係睇嚟今次呢份即係呢一次高鐵咧，咁啊《蘋果》又攞份少啲嘅機密報告啦，《東方》就挖件大啲嘅出嚟啦。咁反而做開偵探調查嘅《明報》咧就完全唔見咗人啦。咁呢個你可以大家留意一下啦。第二樣嘢咧，大家繼續留意咧，就係、是、留意呢、這個即係熱血時報啦，因為我覺得熱血時報今次係做得非常之好嘅。 嗯， 佢將成個高鐵嘅問題 focus 咧，係 focus 咗喺另一度。你估係 focus 喺邊 ？focus 咗喺等我諗諗先，我冇聽，因為 平常都好少人聽嘅。 佢哋內地同香港人嘅問題， 呢、這個係個都估到㗎啦。不過佢就完全唔講。成個高鐵問題，成個地鐵問題，佢 focus 咗一個人度嘅啫，就係田北辰。 哦， 即係佢覺得嗰種田北辰嘅風騷咧，已經成為咗佢嘅即係佢諗啊，即係點解田北辰可以咁鬼風騷講呢啲嘢咧？即係係咪時候應該拆翻條貼俾佢咧？咁所以如果大家想聽翻少少娛樂嘢咧，其實我實在好 recommend 大家聽《大香港早晨》。我唔知近排我而家慣咗咧香港嘅即係節目咧，其實我而家好大鑊嘅。我一門而我要通常要聽少少網台，要聽少少主流啦。咁但係主流嘅早晨節目呢質素係明顯真係唉近排相對地有啲遜色嘅。 係。 咁網台嘅早晨節目呢咁即係迷迷到而家為止好似都未整到一個即係感覺上係良好嘅早晨節時段。迷迷好似而家咪到而家為止已經放棄咗㗎啦。 唔知呀、啊。 我見佢呢即係哎呀我呢個時候我偷返即係網點啲嘢嚟講啦。我本身講開即係呢個早晨節目嘅時候呢我一路我都想講就係早晨節目咁梗係睇大香港早晨㗎啦。咁但係同一時間你呢一台獨大嘅嘢梗係會質素差㗎嘛。而家黃洋達仲係 OK 梗係算啦。咁但係總會有一日賴嘢㗎嘛。咁我諗緊對佢對面嘅咁一定係即係大班。咁大班呢咁就我唔知我成日聽唔到大班好似係啲 machine 嘅問題同埋啲 apps 嘅嘢。咁另一邊比較有錢就係迷迷啦。咁我諗住就係迷迷佢上晝呢總會開一啲所謂嘅啲早晨節目啊一線打通佢。咁你蕭生出山五日都算啦。咁你出唔到蕭生你出劉墉啊出唔到劉墉你都仲有啲咩博物博同埋博㗎嘛。即係嗰幾個博呢好博㗎嘛。咁你即係去做嘅時候都可以啊。 主席同女婿。 主席。 啊主席啊女婿啊 嗰啲啦， 下嚟咁样。啊咁我以为佢有啊，点知到而家系冇。总之抵死唔抵死咧？即系过几日之前，好似我哋嗰阵时我 share 咗去即系迷惘嘅 Facebook， 咁好似即系萧生出嚟打输数啊嘛，即系话自己 Alexa 条数系，即系佢话 Alexa 啲数可以做出嚟嘅咁样。咁我就唔知佢讲紧系咪佢而家条数做咗出嚟啊，定系佢话迷迷条数，即系人哋台嘅条数做出嚟，但系佢承认咗咧就系 Alexa 条数系唔准嘅。咁亦都即系讲下自己革新啊，又赞下黄杨达嗰个大香港 Dawson 做得好啊，即系感觉上就诶、突然间有少少颓废，咁又亦都好 justify 咗点解我成三四个月冇再听迷迷任何一个节目啦。其实我而家真系好惨，因为我拣节目就越拣越少。咁但系点都好咧，其实新闻嚟讲，如果你讲即系高铁事件咧，咁我建议真系即系东方苹果大香港早晨咧系一个相对地比较好嘅。咁啊，另外大班嗰啲就个大嗰啲唔知系我哋觉得比较闷啫，纯粹系。就我聽翻重播都覺得係，咁啊，無論點都好啦，咁啊，今次高鐵事件咧喺香港都影響咗好多啦。喂，咁啊，的你反高鐵嘅時候你存在未啊？即係你喺呢度啊做網台啊？ 做緊網台。 有嗰陣時做緊啲咩你嗰陣 做緊網台嗰陣時都諗諗先，我都係做緊北上。 你仲係做緊北上嘅？ 做咗北上。 嗰陣時喺人網。 唔係啦 ，Array 啦。亞威年代咯，做緊北上咯。 咁但係當其時反高鐵，即係都嗱，比起反國教，比起之後嘅政治事件，反高鐵就算係簡單啲啦。 算簡單啦， 因為當其時就最大啦，當然 係。係啦， 即係而家即係回顧翻就頂，即係 everything start 就係嗰度啫，即係一切只係在自己這裏開始咁樣。你點睇反高鐵嘅當其時係？ 當然係你問我，我自己我係唔會贊成有條高鐵可以直播落嚟啦。 係啊，呢、okay, 個廢青啊， 呢、這個我係廢青我認啦。咁所以我絕對唔贊成先用呢個切入點啦。咁而其實我哋香港需唔需要？我又覺得唔需要。因为哦，你话喺个铁路上，我哋要同内地嘅联合联系，喂，我哋已经有直通车啦。个直通，你问我个直通车加班就得啦，使鬼咁烦咩？系咪先？呢啲嘢交翻俾而家嘅港铁公司去谂啦。作为我系一个普通市民，我又好简单，就系我见到你有条铁路可以由香港上深圳，唔系上广州嘅话。咁好簡單，你自己搞掂佢咪得咯？做乜要起多条啫？我就会咁样谂嘅，系啦。 咁但系当其时你有冇做过啲乜嘢？ 做我有去立法会， 你有去包围？ 我有唔好话包围，嗰次系咪叫包围？其实都唔算包围，嗰次系坐喺度嘅啫。大家 嗰阵时其实 嗰个系好突，唔系我只系讲嗰个好突然嘅，好突然嘅原因，一路都系几百人、千零人到，只不过突然之间地有去到临尾去最后批嘅时候啦，突然嘅最后嘅一晚开始，最后一晚啦，最后系围到六万几人嘅。 系啊， 即系有少少所谓我哋即系拉开少少呢个节目嚟讲啦，有少少占领中环 feel 嘅。 哇！嗰阵时 嗰个系好， 嗰个 scale 都叫占领中环。咁而家即系反高铁嗰钱，话俾你听，即系太差啦。 唔系嗰个嗰六万几人系你觉得系大家坐喺度围咗唔走又唔走嘅。 系 唔系嗰刻你去到嘅时候嘅感觉就系未过十二点一定唔走。 系 唔同过去嘅游行啊，所有嘢嘅 ，OK， 咁嗰个就比较特别啲咯。咁当然啦，正如 Jackie 所讲嘅就系、是、嗰、那个只系 starting point 啦。而家睇翻， 而家睇翻竟然系即系所有嘢都即系一切嘅开始喺嗰度添。但系你调翻转咁谂就系、是、高铁，你嗰阵时有反对啦。咁但系你有冇即系嗰阵时有冇跟得好足噶？即系高铁事件底， 我冇跟得太足嘅。我冇跟得太足嘅，但系即系当然啦，去到而家呢个位啦，即系讲紧嘅就系话，港铁唔可以预期内连接到嗰条线啊。咁其实因为我一路都，即系因为我住喺西环嘅，咁、 啊、 你知道我哋好多时如果要过海就经西隧噶啦。咁经西隧就望到个地盘噶啦。咁、 啊、 个地盘老实讲，三四年嚟啦，都系掘咗个好大好深嘅窿。但系未埋到口噶嘛，我只可以讲。 个窿啊，何止实体个窿啊，financially 都有窿啊，政治上更加一个大窿、啊。 嗰啲唔好提啦，个实体上嘅窿，俾我见到嘅就系掘到好大 ，OK。咁然之后，跟住就仲未埋到，未见到任何嘢起得好啦。咁我亦都相信你，如果你要谂翻嘅就话，高，我用翻个经济嘅角度嚟讲，嗰、那个位置 ，OK。个位置系邻近喺九龙站同埋呢个奥运站嘅中间噶嘛？ 系啊，系啊。 咁大家亦都谂深一层嘅系 九龍站多而家起咗啲乜嘢樓先？ 嗯， 嗰啲樓係幾咁平嘅先 ？OK， 係 啦，係唔係人住嘅又係？ 咁所以亦都知道咗嘅就係、是、嗰、那個一定係好嗱，應該咁樣講，好多人都知道高鐵個站最終個位好早嘅時候應該會喺嗰度。 係啊， 如果唔係，唔會咁多地產發展商會喺嗰個位度起咁多豪宅出到嚟。 嗯， 即係 OK 冇喂，我唔相信一樣嘢嘅係。大家都係估啫，係嗰個位啦，即係唔通真係貪為 港？唔係咁，你貪為港咩？你又不能夠即係怪嘅，即係全香港唔好話全香港啊，歷史以嚟嘅發展啊，就係嗰個規劃咁，的確係好多中間收受唔同嘅利益嘅，即係成日都話噶嘛，即係中國，即係我哋香港發展，你梗係有啲有錢佬知道嗰度會預先發展，然後做嘅。咁已經開始以前我哋覺得好有問題嘅，呢啲咪官商勾結咯。實際上覺得就係、算啦，即係呢啲解決唔到嘅。你始終個政策出台一定有 partner， 個 partner 始終會講嘢嘅。即係始終 咁，但係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我亦都明白，亦都有聽過，就係話成個其實高鐵最終落到去香港島，唔係香港站呢一個位啦，即係對出呢個位咧，其實係成個內地個鐵路網嘅成個國家嘅策略，甚至係一個可以話去到嘅一個軍方嘅策略嚟嘅。 系啊， 咁呢个冇即系冇办法，冇办法去阻止啦呢样嘢就系啊。咁但系去到呢个位置，我觉得有少心凉嘅，搞唔掂系咪先？个窿，正如你所讲，个窿除咗有你实质见到个窿之外，finance 个窿呢个隐形咗喺度啦。但个政治个窿，老实讲句，有几何会见到嗱呢轮就跟得即系跟得足翻咯。 啊， 你见到要政府要运输局局长。去寫個額外嘅報告，去評估翻地鐵今次成件事嘅延誤，你就可想而知道一樣嘢，呢件事係要交代啦。OK， 最終一定要有人孭鍋咯。 喂，你問我咧，其實調翻轉嘅，即係嗱，如果你睇翻咧當其時嗰個高鐵香港高鐵事件咧，其實就09年啦，咁嗰陣時即係你無論即係我啱啱又畢業冇幾耐啦，第一次遇嘅政治事件啦，可能而家啲僆仔就話遇咗大即係國教問題啦。咁啊，好 interesting 嘅，因為我覺得高鐵事件咧到而家為止，我哋有非常大嘅反思，尤其是到今時今日。先由一個個人層面先啦，即係高鐵事件，咁我哋即係認識當其時已經認識咗左膠林輝啦，即係。高鐵跟住然後就即 groom 起咗80後個名，80後反高鐵代表發言人林輝啦，左膠啦，左膠好激進嘅人啦，呢班死僆仔啦，跟住呢班完全喺政黨以外，但原來要需要重視嘅人啦，咁但係啦，時至到今年2014年啊，不用五年啦，林輝就已經由當年嘅即反高鐵嘅80後嘅社運分子就變成左膠啦，咁而家就崛起一班新嘅人啦。对我来讲呢，由高铁去到国教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之即是 interesting 的东西，尤其是人事关系上面。即是我们想了很久，其实我每一次一讲高铁呢，我都想即是经常问林辉，喂林辉你都不是第一日搞社运的啦。他当年不知道07-08的时候就即是颈绑住天星码头条柱，然后等人拆这样的嘛，然后苹果就做了就是那时候你应该认不返的，因为当时的林辉是长头发的，即是还有头发的林辉呢，那就即是頸綁天星碼頭，咁亦都係一個香港社運英雄啦。當其時叫社運嘅人啦，其實當其時未叫英雄添啊。當其時係嗤之以鼻嘅，即係覺得一班死僆仔咁樣，即係英女王個即係個碼頭關係差事咩？即係我嗰陣時都咁諗。咁然後高鐵嘅時候就發覺，喂唔係喎，原來呢班僆仔係做到啲嘢嘅，即係佢代表咗即係八十後啦，一班人啦，一班冇政治背景嘅人啦，開始一班中立人士就抬頭啦。咁啊，亦都去到最後啦，就係2013年嘅時候啊，黃洋達崛起啦，咁啊，左膠開始即係衰落啦，就發覺啊，即係呢班友仔即係其實究竟係存在啲乜嘢嘅狀態咧？而家仲即係究竟佢點樣可以由當其時嘅光環變成而家被批評者咧？由當其時叫做社會上最激進一批，變成而家叫做即係實在太溫和嘅一批咧？咁即係中間當中反思嘢好多，其中一個我哋不能夠忘記嘅就係呢班高鐵人啦。雖然即係我自己都一個少。少左膠，但系咧，我都有一个不能够即系唔能够唔俾佢哋嘅 credit 嚟嘅，就系、是、高铁事件嘅呢一班人，即系嗰班商辉啊，林辉、陈景辉、叶宝林，而一日俾人闹嗰班咧，有一样个 message 讲得好明显嘅。嗱，当然佢哋有个 message 都好差噶啦，就系、是、搞社运事实上牺牲好多啦，亦都感觉有少 losers club 嘅感觉啦。即係你唔似係即係社會上精英先搞喎，你唔係好多嘢撈，即係好似黃日達咁樣咧，就話我好多嘢撈㗎，咩唔好即係冇嘢撈都唔撈，即係唔撈嗰啲撈政治咁解嘅啫。咁好似佢哋就唔係， 但係呢班人呢就突顯咗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就係當其時葉寶林、雙輝話俾你聽嘅就係香港嘅政黨，尤其是立法會等等入面嘅人，唔能夠可以代表到整個即係香港嘅聲音，然後將嗰個問題然後就外部化，議會外在化。 嗯， 咁呢一個其實第一個 start 嚟嘅，即係第一日去話俾你聽就係原來有一班人係即係將呢啲咁樣嘅問題外在化咗佢先。咁然後第二樣嘢咧就係更加之重要咧，就話咗俾政府以及高鐵事件係更明顯話俾你聽，以後往後香港嘅所有諮詢工作是突然間轉曬樣嘅，即係我哋自己喺內部有陣時，我哋幫政府做下諮詢，幫一啲商界就去拉攏下啲諮詢，甚至乎幫下啲 NGO 去即係去參與下諮詢嘅時候，就可以發覺好明顯啦。就係以前嘅諮詢咧，好簡單嘅啫，就係 IDA Hong Kong Club 咁啊，搞掂曬幾個即係馬會嘅會員。咁當其時咧英籍年代，英籍之後搞掂即係香港華人派別，再去到回歸之後搞掂政黨。但係高鐵之後就話俾你聽，政黨根本上嘅功能係完全弱化嘅。咁今時今日啊，你去到即係大家同人講都係㗎啦，即係唔不怕神一樣的即係敵人，只怕豬一樣的隊友嘛。而民主派豬一樣的隊友就坐曬喺立法會入面㗎啦。即係嗰班就已經本身就話已經唔能夠代表香港泛民之外，呢班已經成為咗豬隊友。咁你係發覺就係、是、哇！你由高鐵事件當其時呢班人真係揭示咗一個即係。又 start 咗個幾好嘅勢頭，話俾大家聽，其實即係啊，原來香港嘅社會係發展成點樣咧？即係我個人嚟講係即係相當大感觸嘅，尤其是即係用粗俗啲啊，橫掂我哋呢個就冇粗口，即係冇乜粗口界線嘅啫。即係以一個講法嚟講，就係、是、啊，睇住林輝撲街都幾可愛，尤其是即係佢不嬲都係坐喺我附近嘅啫嘛。即係見住佢由即係09年嘅高位，即係當其時反高鐵，跟住即係帶領住香港人，然後去到11年到12年到有呢個人民力量出現，跟住然後有黃洋達嘅崛起就鬧呢班係一班左膠，咁、到而家基本上呢班不能抬頭噶啦。咁、我記得我上一集都講過嘅、即係呢班左膠嚇、雖然膠咁，但係有一啲嘢我覺得佢始終係比現時嘅時事評論又好，而家新一批嘅網上評論員都好咧，有個好重要嘅元素，其實呢樣嘢大家係可以去反思嘅、即係呢班左膠咧，其實相對地唔係咁離地嘅。嗱，佢哋嘅寫嘅文章好離地，佢哋有學術包裝，有背景，可能有啲書本，但係佢哋做嘅政治操作呢係相當唔離地嘅。 係， 佢哋真係跟緊一件事，跟完之後同政府傾，搵啲嘢出嚟。嗱，佢相對地呢就唔似係會拋一啲 unrealistic solution。嗱，例如咩呢？呢個就純粹已經揭露咗我政治立場係如何地即係建制派。例如講個講法就係、是、你唔好理學聯學協先啦，唔係唔學聯學協喎，你唔好理學聯公民思學民思潮先啦，理下即係黃洋達啦，我當黃洋達做個例子啊，黃洋達同林輝比較啊，我一直都偏幫黃洋達嘅，喺好多人面前，咁我試下偏幫林輝。黃洋達有一樣嘢好嘅，佢啲即係包裝好靚，但係調翻轉有樣嘢問題嘅，就係、是、如果你要做一個黃洋達出嚟咧，其實唔難嘅。第一你要有好嘅語言技巧啦，咁。八間院校辯論隊，咁講真，黃洋達做辯論隊嗰年咧，係大我4-5年，佢嗰陣時浸大辯論隊，佢離開辯論隊之後2-3年就我辯論隊，不過我唔係浸大咁解啫。咁但係八間院校辯論隊十幾人，每年都出幾個政治明星，中間 pick 一個出嚟，咪出幾個辯論明星，中間 pick 幾個識講嘢出嚟做政治明星咧，其實唔難嘅。咁但係咧有幾樣嘢就即係比較難嘅，就係、是、黃洋達嘅政治魅力啦，即係佢講嘢說話嘅魅力啦，咁你諷佢個辯論技巧啦，佢 take 嘅 position 啦，呢個我應該歸功於鬱敏啦，鬱敏嘅政治觸覺係非常之好啦、即係沒有更激，只有更激㗎嘛，你永遠拉到一個最激嘅位置，其實你就會贏㗎啦嘛，拉到去某個位置，當人哋極激嘅時候，就要放淡去睇，有兩個樣嘢我係睇到非常之欣賞，嗱呢、這個我欣賞黃洋達就唔同，可能而家聽眾欣賞黃洋達係一個政治上崇拜黃洋達，咁我個人我係欣賞佢 performance 嘅，即係佢嗰種表演或者佢嗰種嘅展示係多於佢個政治。嗱咩叫沒有更激，只有更激咧？就係、是、你做激進派，其實最擔心嘅就係有人激過你。 林輝就死咗呢位咯。即係去到某個位置上面咧，因為佢真係一個即係對於 real politics 佢係有接觸嘅人，即係佢哋真係在地做政治嘅人。佢唔能夠將個政治勢頭或者政治運動做完之後佢唔結束， 係 或者做到某一個位嘅時候佢唔能夠冷靜落嚟，然後要傾傾。嗱點解而家就成日俾人鬧嘅階段性勝利啦、學民思潮撤走啦等等呢啲咪就係 follow 翻舊一代嘅即係所謂嘅政治社運界嘅模式咯。就係去到某一個 achievement， 你都逼極政府逼唔到好多嘢㗎啦，咁啊無謂掃場啦，咁啊你就不如喺呢度我哋 claim 咗我哋有先，然後再重整再嚟。咁因此咧嗰個抗爭咧係講緊可能 year 嘅幾年。咁呢種抗爭係好長久，咁但係呢種抗爭唔夠激，咁不如呢我哋可以再激落去，例如我哋唔走啦，真係擺到最激最激嘅位置啦。第二樣嘢就係、當沒有更激只有更激嘅時候，就人哋拋任何方案政改方案，你睇黃洋達就知㗎啦。黃洋達以前 claim 嘅政改方案有十幾種，三手準備，好正嘅。即係你如果當然而家差唔多過咗政改諮詢，咁黃洋達都上曬位，咁我哋爆出嚟冇所謂啦。我同佢冇夾過啦。咁你就知㗎啦。黃洋達做任何嘅、政改嘅問題咧，佢拋幾手嘅。首先溫和啲啦，激進啲啦，最激進嗰個就修改基本法啦。咁修改基本法嗰個咧就永遠都提嗱，呢一啲咧就辯論技巧嚟嘅。主線可能要出三個 proposal， 其中一個 proposal 咧，你要講一講每個辯論員。你知辯論員有四個位啦，黃洋達打下年代係四個位啦，而家可能有千變萬化嘅種法嘅做法啦。個主辯提咗四個 proposal， 咁啊一副咧就睇下就睇下點睇，咁啊二副見到頭兩個 proposal 死咗，咁啊 Ida 撐一撐算啦。醒目嘅二副就係放棄咗兩個 proposal 出第三個算啦，即係第三個亦都係主辯講咗噶嘛，咁你咪話我一早咪講咗俾你聽咯，咪就係咁樣咯。嗱，等於黃潤達而家去堅持嗰個政改法案，就係同你講咯，我咪一早講俾你聽咯，要修改基本法咯，全民制憲嚇，呢啲係佢一定會講噶嘛。而家佢講呢個全民制憲嘅比率，你聽翻上一集大香港早晨笑死朕等等咧，你會發覺咧，全民制憲呢個四個字咧係佔據佢對於政改嘅立場咧，講緊超過六成嘅，六成至七成嘅時間。過往调翻转喺年头嘅时候咧，佢讲全民制宪咧，吹下算噶啦，甚至乎就搞下个 website， 整下 wiki， 大家一齐写下基本法，当系个 gesture 咁做。因为当其时嘅重点系摆咩咧？公民提名，没有公民提名就宁愿拉倒。但系乜嘢叫做没有更激，只有更激？没有激进，只有更激咧？就係、是、當學民思潮同埋學聯組成一個政治勢力，去佔據咗公民提名必不可缺嘅時候咧，你就要再褪一個 step， 褪個隔離做修改基本法。咁所以其實咧，其實呢一種政治技巧咧，同埋嗰種政治勢力嘅判斷咧，其實我一直都好欣賞黃永達，即係呢種咁樣嘅技巧，其實即係陶君衡死係抵死嘅。即係我覺得佢搞唔掂，我到而家為止，其實如果你要我投票喺即係九東咧，我一定係投即係黃洋達多過陶君衡。個當其時我都咁講，我而家都咁講。其實因為即使陶君衡係一個誠實嘅人，又或者可能大家嘅朋友，即係呢度朋黨好多都係陶君衡嘅朋黨嚟噶，係佢係誠實嘅朋友，但係完全冇政治觸覺嘅。等於咩咧？等於卿姐。卿姐都是一个诚实的朋友，但是他又没什么政治触觉的。 不是，我真的这么讲啦，就是如果你讲到这件事的不介意被人骂都这么讲啦、其实你要坐到那个位置，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所谓的立法会议员，我拿郁文来做例子，一定要奸先得。你不奸、你点玩政治？ 你觉得呢个奸呢个字咧，系好多时候我哋嗱，尤其是喺我哋嗰个圈子咁讲，你唔识玩你就话人哋奸噶啦，系啦，咁就。 但系你系一定要有嗰个触觉。 其实你要个触觉咯，就系我听就系司徒华就好叻呢种触觉啦。点解唔区公投嘅时候佢要褪？点解唔区公投嘅时候佢要变投降派？我哋都话如果今日司徒华仲在生，民主党一定系会即系、会光复出嚟，系唔会到而家咁样。因为当其时司徒华，你睇翻佢咁多年嘅历史，你就知佢知道可进可退系边个位。咁、但係然而就係你見到即係林輝又好，陶君衡好嘅，好明顯佢兩個又係啲 friend 弟嗰啲嚟嘅，即係結論就係呢班即係左膠分子，其實就真係有陣時候去到政治角力嘅層面，其實佢真係唔係好跟得上潮流嘅。咁所以呢個係我哋都即係不能夠即係再支持咯，即係唔能夠唔欣賞黃永達嘅地方啦。咁亦都我哋不能夠不鄙視呢、這個即係陶君衡嘅地方啦。雖然大家係朋友咁樣，我唔敢講我翻去俾黃永達打啦，即係我唔會俾黃永達打，不過真係費事俾佢啲粉打啦。 哦，我唔介。系俾佢啲粉嘅 ，OK。 唔系佢啲佢吸啊！事实上，我听一集节目，你听林辉、陈景辉有喺D 一百以前嘅 DBC 做嘅节目噶嘛、完全比起大香港早晨争好远嘅。 但我唔中意一样嘢咯，即系去到呢个位置，我觉得我唔中意一样嘢嘅就系话， 你幾有你幾細膩， 係 計算幾盡，又或者去到一個好盡嘅位都好，我覺得一樣嘢嘅啫，就係、是、人啊。 是 人的意思是企人边加两个一个意志 ,ok,、嗯、原因是有很多东西是你无论讲出来又是或者怎么都好，因为只有你懂得去缩懂得去扭， 是 跟你的人是不懂的， 是 其实 ,ok, 这件事是没有一个责任在这里的，你需要告诉他你要走或者你要缩、 这个是你那种仁义道德那种政治理念、在中国概念就很重要的、但在西方理念你政团最重要都是政治概念，即是你打正个招牌是什么、譬如我打正个招牌是工党，你就不要去到底， 但我只可以说的就是我绝对不喜欢的就是说始终都是冇咗嗰件事咯，太过细腻，太过计算咯。 如果你欣赏黄仁达嘅时候，你系好难去睇出呢个位嘅、就系如果你话佢有冇仁义道德有嘅，佢有嘅口号系讲得出做得到嘅，佢讲一啲即系反共啊、文化抗共啊呢啲佢讲得出做得到，唯独是左交又好。黃洋達又好，有一個政治的位置的手法呢其實就很重要，就是剛才你講的人不是講緊企人邊兩個字兩個二嗰個人，而是真係一個人的人，就是 subject。 那個 subject 呢是很正確地話俾你聽呢，我冇人打俾我，所以我可以慢慢講吹埋落去。咁、那個 subject 呢先至係嗰個左膠同黃洋達最大嘅分別嚟、即係嗱，你譬如話點解呢，嗱，如果你睇下頭先我哋嗰種手法，沒有更激只有更，即係沒有激進只有更激，你可以跳線㗎嘛。嗱，呢種跳線嘅 debate 技巧一直在我哋存在。跳線嘅政治技巧呢世界都有嘅。最多出現嘅技巧喺邊度呢，就係當嗰個人千祈唔好同個 case 好 detach, 好 attach。嗱，例如啲乜嘢呢，林輝做任何嘢呢，我唔好話林輝啊，左膠啦，包埋葉寶林，包埋陳景輝啦，佢掂邊樣死邊樣嘅。佢掂任何嘢咧，通常我係會撤走先嘅、我係好想撤走，因為個問題係咩咧？佢攞件事上身，尤其是攞咗件事上身係冇得轉嗰啲嚟。例如話，我要皇后碼頭保留，訴求係好清晰嘅。OK， 呢啲咪即係大佬你點轉啫？我點跳線啫？係咪先？我跳唔到喎。雙普選好重要嘅，冇得走嘅。又或者是反高鐵，高鐵要怎樣做，高鐵要怎樣起，這些是沒得走的。事實上對的，一個良好有善意，一個即真的做事的政黨，可能的確是有訴求的。但是你見到毓民，你見到即黃洋達，毓民好少少啦，黃洋達始終他的感覺告訴你，其實他會接 case 來做，但是不會接到很 attach。例如啲乜嘢呢，就係佢香港普選，佢有冇講個訴求啊？嗱、佢有冇講過一個好清晰嘅 proposal， 好似即係十三學者啊、十八學者啊，跟住學聯咁樣，有冇提一個清晰 proposal？ 冇、但會提口號，而口號係重要過一切嘅。嗱、啱嘅，即係所有政黨都有原則嘅，佢就係有原則嗰 part， 但係冇落去方案嗰 part。所以黃洋達係作為一個佢發揮咗香港議會最重要嘅 part， 就係香港議會係不能夠執政。因为我哋八党联盟失败咗，我哋特首冇政党背景，因此黄洋达就将佢嗰个反对党嘅边界就推到淋漓尽致。呢样嘢同毓民嗰样嘢一模一样。 毓亦都咁样讲，佢哋所 run 紧嘅成个 system 或者佢哋所打出嚟嘅 brand。我撇除咗黄洋达个 marketing， 我记得我喺啱啱 record 先开头嘅时候讲过，我 OK。呢、這個人 marketing 計算得好準確嘅， 係 我係欣賞佢呢個 point，OK， 但係你話佢哋嗰個手法所有嘢都好，我知佢好簡單，因為我好鍾意用漫畫概念去睇。其實毓民嘅成個 run 嘅一個政黨嘅思想，又或者賴到落嚟毓民缺少嘅一個就係、是。一个佢身边有一个好识得去打 marketing 嘅一个人， 啊唔系啱啊！你见到 my radio 个网站咁核突，你都知其实真系争啲啲嘅。 其实系 同埋你叫当年癫噶部，你都知争啲啲嘅。 其实等于一个社团，一个社团，我会咁样去形容嘅、就系话系咩咧？就系、是、你需要一班好忠心嘅死士喺度，你先可以打到个江山出到嚟。 呢个就不能咁讲啦，因为如果讲死士咧，当年林辉啊、叶宝林啊，佢哋都有一班嘅，但系你始终唔同啊，即系佢哋嗰班死士系咩？因为佢要 get the job done，get the 唔好叫 get the job done 啦，呢句生辉俾人 cap 咗就会即系累死佢哋。应该话我哋系要 get 个 get 個 mission， 即係譬如話我要搞掂天星碼頭，我要反高鐵，我要有啲要做到，我要真係要話到俾人哋聽邊個位我係要停，邊個位要去，邊個位要進㗎嘛。咁因此就係呢一啲事件底下，我哋就即係的確係有一個中間有個空間要存在，同埋我哋真係有 will politics。例如佢可能去到最後要點樣呢，就係、是最後要掃場囉，最後我要爭取到啲嘢出嚟。嗱，有啲嘢爭取到嘅，皇后碼頭呢個好重要好重要嘅例子。佢哋唔係爭嗱，佢哋雖然係話就係話爭取皇后碼頭，最後失敗咗嘅。以一個即係左膠社運分子嚟講咧，係失敗到無倫。但係有一樣嘢成功咗嘅，佢完全改即係完全改變咗所謂嗰個文物保育政策入邊嗰啲咁嘅細節條文。如果你睇翻皇后碼頭前後咧，入邊加入咗好多文物保護意識之外咧，唔係加喺香港市民度，而係加喺政府入邊嘅諮詢文件。咁所以我成日都話你比較呢兩個人，有啲人就會睇到，譬如我一直咧，我都係覺得就係黃楊達係即係完勝於林輝嘅喺政治事件上。 係， 因為始終林輝有包袱，即係佢。我話你作為反對黨，你係社運，你又冇諗住執政，即係你點解做到好似一個即係反對在野黨咁嘅角色，而唔係做到一個反對派嘅角色呢？佢真係似在野黨嘅，即係佢好似係諗緊要點樣建設香港，所以我就要咁樣做。做完之後呢，又唔會搞亂香港，又唔會搞到好差。咁但係黃楊達就真真正正話俾你聽，香港冇在野黨，香港只有權力鬥爭。因為個問題就係在上者一定會俾機會你嘅，係啊，咁所以佢只能夠清晰嘅反對黨。我原本今日想介紹幾本書嘅，咁我介紹咗即係其中一本書，我諗住介紹翻自己公司書嘅，唔係我冇諗住自己介紹公司書，不過而家你咁講，我就建議介紹翻睇翻本即係八十後嘅書啦。即係你睇翻當其時嘅八十係諗啲乜嘢啦，再諗下而家其實嗰啲網上評論員啦、時事評論員啦，究竟嗰個心態有啲乜嘢嘅轉變咧？其實係五年嘅啫，即係香港我唔會覺得兩班係主流嚟嘅，社運人絕對唔係主流嚟嘅，亦都黃楊達嘅等等都唔會係主流嚟嘅。咁但係我哋會即係亦都由個高鐵事件引申下諗下啊，點解而家香港嘅人越嚟越激進呢？係咪即係係咪因為中間勢力真係即係得唔到 blessing 呢？即係我都話全香港啊，而家黃楊達就唔會怪怪我咁樣講㗎啦。即係全香港兩大惡勢力啊嘛，一個愛港力，一個就即係人民力啊嘛。即係因為以前咧就係中喺呢個董建華嘅年代咧，基本上冇乜所謂，嗰啲嘅時候商家治黨，即係商家治黨比較好嘅。咁但係呢，如果你喺曾蔭權年代，當其時曾蔭權年代，我哋都話，因為可能佢自己本身呢都係呢個即係少少精英階層出身啦，精英 AO 先啦，起碼傳統精英啦，喺我哋理解。咁然後呢，佢亦都得到商家嘅支持啦，非常之討厭一啲喺度靠黐嘅人啦，靠兼力上位嘅人啦。喺曾蔭權嘅年代呢，其實中間派得到大力支持嘅，係打壓咗好多激進派嘅。咁喺去到而家即係梁振英年代啦，佢上位好明顯，大家都知道佢並非得到一個所謂中間派支持而上㗎啦。佢好明顯係對於一啲激進嘅保守路線係一個好堅定嘅支持啦。咁因此佢亦都對於即係反而調返轉呢，就係呢樣嘢係滋長咗堅定或者係激進嘅民主派。咁甚至乎你話就係嗰種唔係在野而係正係反對嘅反對派。咁所以時而世易，你即係林輝喺呢個時代完敗於呢個黃楊達，我完全唔會詫異嘅。係啦，咁所以即係我去到而家我都係 keep 住俾 credit 黃楊達，就係即係咁解嘅。 最後啦，即係嘥多 Jackie 幾分鐘時間，我知你好講。 好似唔係好講，不過係啦，你喺個講先得嘅。 其實今個禮拜，正如我哋一開頭所講啦，即係差唔多呢次差，即係呢集差唔多完啦。咁啊，冇乜預備咗太多嘅 topic， 但係話說，即係講講小弟嘅嘢啦。咁啊，話說禮拜一嗰日，咁啊，食飯傾開偈啦，同好大班人去食飯傾開偈講開，咁啊，因為其實關乎於上個禮拜，唔係上個禮拜嘅禮拜二，姚專突然之間開咗個 topic 嘅時候，其實亦都賴到少少關於高鐵嘅事件啊，近期所有嘅嘢啊，即係一個好得意嘅問題就係、是、究竟香港仲需唔需要太多國內嘅朋友嘅自由行落嚟呢樣嘢呢？第二個 point 嘅就係話，究竟會唔會影響到香港所有嘅經濟呢？OK。 我記得即係嗰晚我哋都有喺度講開呢啲咁嘅話題啦，成啦。咁我好得意地，我就係講咗樣嘢。我發覺即係我喺我去過嘅一大扎嘅地方當中啦。OK， 如果最後俾我揀嘅話咧，我只會可能最後係去兩笪地方嘅啫。OK，、 嗯、 一個就係可能係英國嘅倫敦啦。OK，、啊、一個就係台灣啦。無論係台北又好，或者台中都好啦。 嗯， 我點解會咁講咧？係因為去到呢個位咧，我覺得香港。睇翻你頭先所講嘅八十後又好咩都好，當然我哋即係我自己係經歷過九七回歸，嗰陣時嘅沙士 ，and 零三到到依一刻呢個所謂嘅內地與香港人之間嘅矛盾嘅一個年代， 嗯、 但係你睇翻嘅係大部分嚟緊所謂俾我哋細十年嘅一啲小朋友或者準備就業。開始嘅一扎啱啱學生又好咩都好，其實呢度呢一刻，我覺得我哋香港呢一個地方開始嘅係成個嘅，無論係個就業市場，又或者成個發展都好，慢慢咁收縮緊。 嗯、 其實收縮得個情況係喺呢十五六年嚟，比預期中係快得好緊要。呢個第一個 point， 第二樣嘢嘅係去到呢個位諗。啲人嘅創意，我覺得係低咗。 嗯， 我唔知 Jackie 同唔同意，但係當你見到喺個反而個焦點嘅係着重於喺個好多社會嘅紛爭啊，好多事情嘅上邊，但大家其實係忽略咗一點嘅，就係話究竟我哋香港嘅發展往後會係點？即係呢個 point 係幾幾得意。 調翻轉咁講嘅，香港創意我覺得唔低嘅。我亦都唔覺得低俗，我見到有黃楊達，咁我覺得即係比林輝嘅創意高好多嘅。 只係個 shift， 我覺得 shift 咗去某一方面咯。 係啦，咁啊，但係你問我，我覺得即係香港其實我反而唔係咁擔心頭先你所講嘅嘢。我哋比較我唔係話好似覺得香港灰啊，香港唔開心嗰啲，而我調翻轉就覺得喂，反高鐵事件去到下一場而家嚟緊嘅反高鐵事件 ，most likely 都係黃楊達帶領噶啦，即係我覺得就唔係佢啊嘛，即係唔係佢啊嘛，即係如果都唔係佢帶領就係有啲人士睇得太後嘅咁樣，但係 anyway 啦，但係由林輝嘅反高鐵去到黃楊達嘅反高鐵，我覺得感覺上喺香港我哋會有個失望就係、是、啊以前嗰種中間勢力係越嚟越少，嗰種可以好理性冇乜。顧忌去討論政治，可以好和平，唔係為咗堅密去做。咁又調翻轉咁，你咁樣諗就係好多香港嘅社運人，我咁講，香港社運得好少，十幾零人，佢哋可能真係社運人，真係做社運嘅，做到三十歲就唔做噶啦。其他大部分嗰啲中間派去參與政治，好積極，好積極參與政治，喺政績上面其實係有唔錯嘅成就嘅。咁但係嚟緊我哋調翻轉去到一個激進派嘅勢力，就會好多係為咗黐油水啦。去咗即係一啲為咗表示忠誠嘅嘢出咗嚟。我唔講民主派嘅激進派，我尤其是我接觸好多就建制派嘅激進派，其實就好多係咁樣，即係為咗一啲好小頭小利、蠅頭小利嘅一啲好小嘅嘢，就去咗支持一啲激進嘅即係建制派嘅行為。而且佢哋嘅忠誠度係最低嘅，即係建制派一失勢，佢老闆一失勢，佢就即刻走人，可以轉老細。咁所以我就覺得就係呢樣嘢係對於我所了解嘅政治倫理係完全唔同嘅。咁甚至乎對於我了解，對於我去認識嘅香港倫理都唔同嘅。即係香港喺港英年代又好，雖然好鬼死亂植呢樣嘢，咁但係去翻出嚟嘅時候，其實啊。即係嗰個年代其實就係真係理性啲噶嘛，即係相對地有商有量咯，傾掂佢講得出道理咪算咯，傾唔掂嘅咪賠償咯，即係可能你搞可能你搞嗰啲土地問題，你傾掂個賠償，咁大家過曬程序，咁我都拗你唔到佢咪算，我就好少會上街啊咁樣，上到街咪上街咯，咁唔會即係做任何等等再激進嘅行為，又或者唔會做啲行為刺激你眼球，然後。做一啲好似七傷拳咁樣嘅嘢嘅， 嗯， 咁啊，但係無論點都啦，其實我今日唔係想介紹嗰啲嘢嘅， 我知， 即係我今日咧，其實即係如果今日可能，如果即係好多熱血粉絲聽到咧，就以為我今集咧係特登諗住 set 局講高鐵嚟講黃楊達嘅，咁、 嗯、 但係其實我今日咧係想講沈建發本書咧，去講就係高鐵嘅發展。 咁啊，呢本书算啦，呢本书我留翻低，迟啲去睇啦。因为呢本书咧系亦都系本陈年旧书嚟嘅，我好建议 Eugene 啊，或者好建议大家想即系做开中国嘢去睇。嗰本书个名咧就叫做 Pan Pearl River Delta。啊，就係呢個泛珠三角區域嘅一本英文書，咁啊中大出版，出版嗰個兩個人咧做 edit 嗰個咧，一個就叫楊宇曼，另一個就係沈建發。咁啊，楊宇曼就係當其時我喺亞太所嘅時候嘅所長嚟，或者榮譽所長啦，因為嗰陣時佢已經係 pick 咗去 CPU，然後喺 CPU 做呢個泛珠三角區域嘅研究員。咁啊，沈建發亦都係香港出名交通嘅區域研究同埋交通研究人。嗱，呢本書咧好得意嘅年代咧，就係佢出版咧喺2008-2009年。同期咧就係沈鐵劉鐵軍做呢、這個劉鐵軍做呢個鐵道部部長嗰年，其實就係佢講緊嘅一啲即係嗰陣時係鐵路興起。然後嗰本書入面講嘅係咩？就係將中國切割。如果你將兩件事拼埋咧，就相當好睇嘅。就係嗰本書咧，係將中國咧切割做唔同嘅區域、唔同嘅 delta， 即係泛珠三角、渤海環咩、渤海區域、乜乜乜區。然後每個區有啲咩唔同嘅特色，然後每個區有啲咩發展嘅優勢。然後透過所謂呢個高鐵嘅發展、鐵道嘅網絡，所謂四橫四縱呢、這個咁樣嘅高鐵系統咧，就將呢啲板塊串連。咁當中呢本書咧就未講到串連嗰 part 之前咧，就講咗好多呢啲板塊。咁當入邊其中一個關於 Pearl River Delta 嘅板塊咧，當其時係總設計師，咁當然有當其時嘅即係廣東省省長啦，咁但係都唔好忘記背後一個更大嘅設計師咧，就係廣東省省委張德江，亦都即係而家香港處理中央嘅安全問題啦，港澳辦協調小組啦，咁誒即係張德江就而家就越上個位，你就睇翻當年嘅睇法咧，就有少少唔同。咁呢本係我第一本想介紹嘅書嚟嘅，咁所以唔係 set 個局嚟講，即係阿黃楊達亦都唔係 set 個局嚟 sell 嗰本八十後嗰本書嘅，嗰本書好似我冇寫添啊，八十後嗰本書我都費事即係一間即係左膠死連埋我咁樣，好似賴嘢咁，咁就我都推咗林輝去寫嘢算，林輝永遠都係俾人推咗死啊！呢啲就係同佢同呢個陶君衡係同一命運啫。第二本書咧，其實就係建基於我即係人都知啦，即係近排 Facebook 即係好搞笑啦。咁啊袁利明係咪結婚嘅？袁利明結婚個 like 數係唔係即係同我 share 數係少過一啲即係狗仔嘅離世。我係睇完我都覺得好可愛。咁啊袁利明結婚好似上 C 版咁啊，結婚就好似唔知上 A 版喎。結婚上咗 A 版啦，狗仔離世就上咗 A 版。咁啊，即係我都覺得呢個世界真係啊，即係揀新聞揀得咁奇怪。咁啊Simon 啊沈老闆隻狗離開咧，咁就即係中間背後故仔，你睇翻佢嘅所有嘢啦。咁但係 from 住佢嘅離開啦，咁因為其實佢隻狗仔好得意嘅，唔係佢隻狗仔叫 naturally 好得意。佢隻狗仔係有啲 dog rescue 家庭，即係佢本身可能即係狗仔有個唔開心嘅過去，然後就喺阿 Simon 屋企就養，咁以前就所以因此佢唔開心過去咧，佢嗰個狗仔有少少即係精神問題嘅，即係會有啲容易發狂啊，容易精神緊張。咁為此咧，除咗佢兩老即係阿沈生沈太去照顧住佢之外咧，仲安排咗好多職員咧去做 dog walker 嘅，即係要即係得閒無事要行翻去，即係去佢屋企開門，然後幫佢帶狗啊，睇下只狗點樣嘅。咁啊，不凡咧，除咗有啲基層員工之外咧，有啲中高层员工嘅，咁我就本身系星期日啦，咁但系就因为即系星期日系唔能够陪只狗啊，要陪女朋友咁，所以就即系可能就去唔到啦。咁但系我都会中间即系我都前前后后做咗啲嘢啦。咁但系有其中其他中高层人员咧，系无端星期二早放两个钟，其实佢哋嘅早放好简单嘅啫，即系老板即系佢啲老板级嘅就会话，我出去 on feel 翻嚟，你帮我睇住佢出咗去带人只狗咁样。咁啊，嗰只狗系经历咗好多好多即系喺佢生命最后嗰段咧，系即系喺一个由佢以前一个受弱嘅阶段，变成一个好充满爱嘅阶段嚟。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即使呢、這个即系狗仔嘅离开咧，咁我系想介绍一本书俾大家。嗰本书咧系中文大学出版嘅，今日都介绍咗好多中大出版嘅书。嗰本中大嘅出版人咧就系即系梁美仪教授啦，同张灿辉。咁啊，嗰本书咧，嗰、那个名咧好得意嘅，嗰、那个名英文话个名系好伤感嘅，但系讲嘅嘢系好 interesting 嘅。嗰本书个名咧就叫做《凝视死亡：死与人间的多元反思》啊，定省思。 咁啊，入面咧佢就有講咗好多關於墳場研究啦、生命研究啦等等一啲善終啦、善別啦、生命儀式啦、宗教儀式等等，喺圍繞住死亡我哋行過嘅所有嘢，由殯儀館又好，去到墳場都好，其實同佢現世之間有啲咩關係咧？中間嘅思路歷程咧，一般嚟講香港好少人睇呢啲書嘅。咁呢本書係我係覺得即係我嗰陣時因為我要做墳場研究，咁我都要睇下啲參考書。呢本書完全基本上喺我嘅時候就冇乜參考價值嘅。咁但係睇完就覺得好過癮嘅。嗱，畢竟咧有一本書咧入其中個作者咧係好嘅。咁嗰個作者其實而家已經冇教書㗎啦。嗰個作者個名咧就叫做等我查唔查翻先，因為我陶國章。你知唔知中大有兩科通識科神科嘅？呢兩科通識科神科，你知中大咧嘅通識咧就 elective 啦，喺四大範疇你揀讀個 credit， 讀幾個 credit 就畢到業噶啦，但一定要讀喺四大範疇。而家就 more than 四大，當其時陶國章咧喺哲學範疇咧係包攬咗兩大中大神科，你唔讀過佢咧畢業咧係有啲遺憾嘅，唔讀過都最好私下堂。咁啊，陶國章其中一科嘅神科咧就叫愛情哲學。咁呢科我就覺得好難定嘅，因為我係好想，即係我係好唔想報，因為我覺得就如果我 fail 咗愛情哲學咧，我人生係有啲悲觀嘅。咁另外一科陶國章個科咧就叫死亡與不朽，咁亦都係即係講呢啲關於即係喺其他西方哲學思想底下點樣同呢個即係墳墓啊等等死神儀式啊嗰啲咁樣嘅理解帶下出嚟。咁呢兩科咧就屬於中大神科，所以咧 Ida 咧你 fail 咗一科咧你就係拍唔到拖，fail 咗一科你即係 fail 咗死亡與不朽咧就唔識死嘅。咁所以兩科你都係唔可以 fail。咁但係呢兩科神科嘅陶國章咧好似就嚟退休啦，咁但喺佢退休之前咧，咁我都建議大家睇下呢本書啦，呢本書入邊都收錄咗佢嘅篇章，咁亦都介紹咗我哋而家即係書開有條路啊，乜乜乜乜都好啦，咁就係都起碼有幾本書喺度啦，今日都有炒多書啦，係咪？ 好啊，咁啊，今日係咁多先啦。 好啦， 好，咁啊，下個禮拜 係又復完 email 啦。 好啦，好啦，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東立獨家授權，陳某親自繪圖。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万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魔杖卡。 我觉得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霸气的。 原来水镜卡是这样用的，早知道就不用练这么久了。 都有 S 卡了，为什么没有这个无名军师的？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 4.2 版本，新增破阵系统，惊已登场。